是导盲犬，我不叫不闹不咬人，我是盲人的眼睛。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有限调频98.6兆赫，欢迎收听。下神韵，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调频98.6兆赫，每天一点，13点，华夏神韵。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我是你的朋友古月。今天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台湾二胡演奏家温金龙演奏的二胡改编曲，曲目有巴赫爱我、游戏、让你猜、别无所求、紫色的月亮、老式情歌、眼中青烟、望你早归、西窗旧画、冬季。下面请连续欣赏。

唱，品华夏神韵。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调频98.6兆赫，每天一点，13点，华夏神韵。 欢迎继续收听华夏神韵，接下来请欣赏日本小提琴家西崎重子演奏的根据我国歌曲改编的小提琴曲，曲目有《情人的眼泪》、《不了解》、《今宵多珍重》、《明日之歌》、《蓝与黑》、《意难忘》、《梦》、《似水流年》、《胭脂扣》、《橄榄树》、《最爱是谁》、《夜来香》、《晚风》、《明月千里寄相思》，由石信之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伴奏。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这里是华夏神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 Thank you.